年幼嘅小朋友咧，我谂就近幼稚园或者一二年级嗰啲咧，细咧，佢哋表达唔到，即系好难讲到俾你听发生啲咩事。好简单举个例咧，譬如爸爸整亲我个，咁你好惊噶，咁但系可能爸爸同佢玩嗰阵时整亲咧，同佢爸爸去真系伤害佢咧，系两件事嚟噶嘛，系嘛？咁跟住就係年長嘅小朋友咧，去到佢進入踏入青春期嘅時候咧，佢哋就呢啲佢覺得係有啲嘅可能係醜事，可能佢唔會講俾老師聽，佢刻意去掩飾都未定，係嘛？咁所以喺學校裏面咧，亦都嗰啲情景就係我哋都冇權去，譬如啊揭開佢嘅衫袖，甚至係點樣睇下佢嘅嗰個冚住嘅傷咧？我哋冇嗰個。如果萬一家長嚇，即係件事唔係成立嘅，家長可能又會即係有另一啲嘅指責老師嗰啲舉措。咁所以其整個情況喺執行上係好要真係好具體，俾到一啲嘅即係點樣遵行去執行咧咁樣。即係整個議案，我諗嗰個法律嘅嗰、那個議題係其實大家都係贊同去高度啲去保護我哋小朋友，絕對冇人會反對嘅。但係執行上嗰個執行力或者係執行個效率點樣做得好呢？即係喺呢個專業，我哋喺小學裏面，喺學校裏面點樣處理，喺幼稚園裏面又點樣處理，其實真係要好清楚俾到我哋嘅同事知道佢哋權同責喺呢個條例底下，我哋點去處理囉。 校长啊，我想请教一下咧，嗱，因为今次文件入边咧，讲到我哋要举红旗、黄旗或者绿旗嘅嗰四种嘅行为嘅类别咧，都系某程度上你可以从外表啦，或者你从嗰个小朋友嘅发育啦，你观察到系有啲异常嘅地方嘅。咁但系譬如讲紧喺疫情之下啦，可能老师见学生嘅时间都少咗，可能个观察嘅难度咧，譬如如果系即系透过网课先见到嗰啲小朋友，可能要做个观察就更加困难噶咯。咁但系到时教师又有一个举报嘅责任嘅时候，你哋呢度会唔会有个忧虑喺度啊？ 咁嗱，我相信即系停课或者网课嘅时候咧，就我谂责任相对一定减轻嘅，大家都理解个情况。不过你讲系如果实体课翻嚟嘅时候，即系老师始终都系真系可以接触到小朋友。其实嗰、那个即系大家多啲嘅警觉性，系绝对系可以帮到小朋友或者保护到我哋嘅小朋友。这个我同意。不过个问题就系、是正话讲譬如红旗、黄旗定系咩绿旗咧？咁其实我估系呢一方面，我哋希望就系、是。舉報其實是嚴重與否，我想就都要有一些具體的指示。但是呢，如果專業上來講，就算學生在學校裏面有一些的意外受傷，其實我們都會分得到的，即是說哪些是嚴重，即刻就要打3條9，哪些呢可以 call 救護站都得。咁其實大家學校都有啲應對，不過而家牽涉到係可能呢個係可能好隱藏嘅，有啲傷，可能亦即係正話提過，可能嗰啲衣袖啊、衫啊、校服冚住啊，或者係有啲可能一拖佢手仔，佢已經嗌痛啊，係咪？咁呢啲可能老師或者校裏同事係要好高嘅警覺性先至去查佢，但係俾邊啲嘅指示、指引或者是培訓給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呢，這個是緊要的，即是在配合怎樣配合那個的即是法例去執行呢，那我們在哪裡底下有什麼權力，我們有什麼底下我們要有什麼責任，其實這個都好要很清晰啦。因為始終同工是開頭的時候應該都會一定有個擔心，怎樣去配合，怎樣去執行，怎樣會是令到是即是被指責去疏忽到，是吧？那我想這個是要安返教師們的心咯。 OK， 張校長，其實呢就我都留意到剛才講的身體受損被虐待都有些跡象可尋，但是心理呢其實就可能更加難去所謂的評估或者判斷或者是觀察到啦。咁唔知老師方面對面對係關於心理虐待呢方面有幾大嘅掌握呢，去判斷呢件事。 完全正確，因為咧其實係有時譬如語言啊，或者係一啲嘅口頭嘅威脅啊，其實攞個傷害性真係大嘅。 嗯， 咁呢個需要真係有經驗嘅同事，亦都係好能夠敏於呢個觀察嘅同事去即係辨別出嚟。咁呢方面係通過真係要多啲進一步嘅一啲嘅培訓，亦都係提高多啲嘅警覺性去見到。因為其實如果有經驗老師，一個小朋友係咪長期喺一啲嘅威脅底下成長啊，即係嗰啲退縮嘅行為啊，或者係好唔表達好靜默㗎，咁其實好多外顯或者係態度上咧，點都會有啲觀察到嘅。不過問題有冇掛鈎咗去都係弱兒嘅一個情況咧？嗱，呢個係要俾多啲嘅訓練俾我哋特別係嘅經驗冇咁足，又特別係呢兩年大家知道嗰個教師嗰個人手係嘛都比較短缺，好多即係年輕或者係嘅經驗冇咁足嘅都係要幫手㗎啦。咁其實喺呢個情況底下去處理呢個法例嘅時候咧，其實更加需要多啲嘅培訓俾到我哋嘅教育工作者，我哋嘅老師啦。 好啦，咁跟住又另一個嘅問題就係話，當有能力掌握或者係判斷都好啦，其實邊位老師即係要承擔呢個嘅責任咧？嗱，即係好坦白講啦，係會唔會話班主任，因為你係特別係關注你自己個班，你會關注佢多啲嘅細節，咁佢有可能知道嘅機會大啲，所以佢當有事要追究嘅責任係佢咧，定係話你其實所有老師都同一樣有呢個責任？咁嗱，呢個位佢又你又點理解咧，張校長？ 嗱，我諗從一個即係話是否受普通受傷喺學校，咁我諗係真係有處理佢處理小朋友嗰個直接接觸嘅同工，即係嗰個機會最大嘅同工係。理應是責無旁貸，係嘛？即係你唔可以話我係教佢某一科，但係我就都好少接觸嘅。咁但係咁當然係最多接觸佢個老師，即係呢個係比較合理啲去咁講。因為嗱而家冇具體地去列明邊個去負責，但係你話即係大家都知道，如果發生咗啲不幸嘅事件上，我諗專業地去睇，同事自己都會唔安樂。因为我接触佢最多，我因为我接触佢最多而我冇察觉到，系嘛？即系其实呢个系就算我哋专业上个良心，我哋都会有过唔去啦。咁从呢个角度去睇，就好简单嚟判断，就系即系你越同佢接触得多，你个关系越深。即系正话主持人你所讲，譬如我系班主任，甚至系你根本系可能系辅导员、辅导同事去跟开嘅 case 嚟嘅，咁佢都发觉唔到，其实佢自己都过唔去啦。咁会唔会系从呢啲即系比较系即系喺常理上去判断，佢系咪呢啲同事系比较系需要负多少责任咧？嗱，呢个当然去到尾。成間學校啊，作為校長都責無旁貸啦。我哋點去指導我哋嘅同事？我哋點去提醒我哋嘅同事？去喺呢個條例底下，我哋點去執行？點去關顧小朋友？我覺得係整間學校就，我諗唔係話個別同事要孭嗰件事。有一出咗事，整間學校都唔開心，整間學校都係。都係會係覺得自己係欠缺咗咯，係咪？ 明白。 係張永邦校長啊，其實咧頭先講到嗰個三級制入邊咧，有好多特徵咧，可能係講緊一啲身體上面觀察到嘅跡象。咁但係學生咧，有陣時候你發現佢有唔妥，第一步咧，可能係講緊佢冇穩定咁樣翻學啊，或者咧冇一啲合理嘅原因去缺課咧，可能已經係一個警號嚟嘅。咁當然現時教育條例下咧，其實係有規定嘅，譬如你連續缺課7日咧，就要報俾教育局。但係按住今次虐兒條例嘅規定咧，到底你认为譬如我刚才讲的这些缺课情况应不应该列入三级制的名单呢？咁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都仲有很多其他问题呢想继续请教你的。不过因为我们很快要听一节新闻，不如我留下这一条问题呢，一阵新闻之后继续跟你谈多阵好不好？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只系排到近理工大学对开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就在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楼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逼街，在新界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亚公角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兆安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和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蓝色公子迎娶色云公主白风直，两个人在相处之后隔阂渐消，但系喺战争之后，色云公主受伤，蓝色公子必须在家国大业同埋爱恨情仇之间做出选择。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翻翻嚟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打算咧去修例咧，強制要求咧一啲三個界別嘅專業人士咧就住虐兒嘅問題咧有去舉報嘅責任，如果唔係咧就要負上刑責嘅。咁啊，新聞之前咧同緊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名譽主席張勇邦校長傾緊，請翻張勇邦校長出嚟先，你好。 你好， 张校长，头先在新闻之前咧就问到关于咧学生如果不稳定地上堂或者无合理原因缺课咧，根据现时指引的框架咧，其实佢就不属于任何譬如身体虐待啊、性虐待啊、心理虐待或者疏忽照顾的类别嘅。咁但系呢个咧，往往啊，即系睇翻一啲过往的案例咧，都可能是即系儿童咧遭受虐待的一个其中一个信号或者其中一个红旗啦。你认为呢一个问题？需不需要加入去举报三级制的名单里面有一个清晰的指引给教界知道怎么处理呢？ 这个有些困难，特别是这两年的疫情底下呢，很多学生呢特别是年幼的，我知道譬如幼稚园有些校长跟我讲，他们真的怕了疫情不回学，又或者现在的疫情底下有一些小朋友甚至乎是他究竟是不是在内地落不到来呢，其实很多掌握不到的。所以如果在正常情况底下呢，他的缺课呢我们都会跟足，一定会追的。但是如果在这两年的个疫情底下呢，即是这些缺课呢就来得比较困难。特別是年幼的小朋友，咁佢如果打到電話聯絡到家長，而家長話佢真係擔心疫情唔翻嚟啦，咁其實你好難去處理，即係你會唔會真係因為咁樣而去家訪咧？咁呢個都係令學校有一個難處喺度咯。 嗯。 另外咧，頭先你亦都有講到咧，其實對於即係教師咧要去舉報，如果唔係咧，會有個法律責任咧，咁即係都要有一啲配套俾你哋啦。其中一個咧，我就留意到教界咧一直都好擔心咧，如果舉報之後發現有誤會啊，會點樣影響嗰個家校關係？嗱，其實咧政府喺今次嘅諮詢文件咧就加入咗咧有啲條文咧去保障強制舉報者嘅權益嘅，譬如話啊你作為舉報者嘅僱主，唔可以因為佢做咗舉報咧就炒佢魷魚，或者咧阻住佢去舉報。或者咧去歧视佢，或者去报复佢，咁但系呢一个咧只系保障咗佢可能喺诉讼啊或者工作方面嘅权益，但系如果应用喺学校呢个场所之下，家长一旦被误会，佢可能咧就会作出投诉啦，或者同家校嘅关系咧变得系好紧张。学校系咪有足够嘅资源去应付呢一啲？或者你认为局方就住你哋关心嘅呢个问题，可以点支援你哋咧？ 我谂首先就系要嗰、那个。立例好清晰，即係知道嗰個後果。如果然後再要做多啲家長嘅教育，即係家長教育咧，包括係當然唔係話啊，去有機會去做弱兒嗰啲啦，即係整體嘅家長教育都知道，大家讓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學校或者老師即使要去到行呢一步要舉報嘅話咧，都係。迫不得已，亦都系因为法例赋予我哋嘅权责要处理嘅。咁所以我谂呢个好要好清晰做多啲嘅推广，令到我哋放心一啲，放心一啲咗都系啊，放心一啲去处理呢啲问题。因为咧好明显就系、是我哋两难，第一就系话我哋专业地，我哋要保护我哋小朋友。一定要做嘅，但系我哋要点去处理好？万一真系唔会，万一都系过敏咗少少，而系影响到即系话家校嘅合作啊，家校关系。但我谂要即系作为校长，我谂学校领导都要搞清楚边样系重要啲。即系我觉得家校合作系紧要，但系。小朋友嗰個嘅生命啊，小朋友嗰個身體要即係嗰個唔受傷害啊，這個我覺得更加重要。 咁 所以我哋 咁張校長，如果你頭先講你考慮到呢個層面，假設如果你而家有一位同工同你講話，校長我懷疑班級入邊有某一位學生係受到傷害，希望去舉報嘅時候，你係會建議佢等一等，我哋調查一下先，抑或係叫佢按翻即係將來法例嘅要求係馬上立時去舉報咧？因為特別你作為學校嘅領導層，咁可能呢個問題真係有一日會發生嘅。 我會即時應該咁講，我會即時聯同啲係高層，可能係訓育同事啊，或者住校嘅社工，即刻去睇翻小朋友。如果小朋友仲喺我學校裏面，即係我哋如果佢講嘅時候，應該去即時報告噶嘛。即係小朋友佢喺學校嘅，咁我哋一定係會係多一兩個同事去參詳一下，睇下小朋友個狀況係點咧。即係我哋因為當然嚟嘅同工，如果已經係一個足夠經驗嘅專業嘅，我會係相信佢。但係如果你話我個傷係年輕，所以我哋喺校內處理其實都有唔同嘅應變嘅。咁但係正如等於一個小朋友喺校內，譬如意外受傷一樣啫嘛。你係如果係嚴重嘅，你根本任何同事喺任何角落，佢有手機，佢應該打三條狗啦。 係 嘛？呢個好容易去推論翻佢個嚴重性去到邊度，佢報告俾我聽係點樣，我哋即刻就要有一個迅速嘅反應。 係啊，張校長，可能有個矛盾位啦。萬一你哋一齊去再研判嗰件事，覺得這個唔需要去到佢舉報嘅，可能未唔嚴重，但可能嗰個個別老師佢有另一個睇法，佢因為呢個係一個個人嘅法律責任，甚至乎係一個刑事責任。咁佢話我都係憂慮，我覺得要，咁佢又堅持舉報，咁會唔會製造一個喺管理層上邊嘅一個大矛盾喺度咧？ 嗱，所以咧呢個情況底下咧，即係我覺得嗱，呢個就係、是。是无论即是政府教育局就是看下这个都要给一个指引，就是譬如教育局会不会有一些的指示呢？譬如他已经向上级报告了，其实这个报告了之后，如果我作为校长，我说决定不报，是不是个责任在我这里？ 明白。 其实他已经尽了责了，他向上级报告了嘛。 而上級唔同意嘅時候，咪應該係站喺上級咧。嗱，我作為校長，我都只能夠咁去要應對翻呢個責任先啱。 嗯啊， 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反而咧，佢而家個三級制，其實反而我覺得係我哋一係就舉報，一係就唔報。 嗯，即係兩級。 嗱，舉報之中咧，我自己分咗兩種，我自己覺得就係第一種係嚴重嘅，就應該去警，直接去警。即是打3條9警署或者是报案分。 嗯嗯， 第二级呢我觉得是应该去社署。 是。 因为有分别的是吗？ 嗯嗯， 即是那个執法，那个这个直情是刑事執法部门，一个是社署。嗯，社署是一个相以往我们都是报社署，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打去呢都是当一个咨询那个个案的。 是。 未去到举报。但是在这个条这个法例底下，我觉得社署的同工是辛苦的。因为而家社工人手一样短缺，嗯，但佢一定要有一个专队去应接我哋学校报，即系呢个嘅所谓嘅举报或者系呢个报告。 好啊， 因为咁我嗱相对冇咁严重嘅话，我就觉得应该去俾社署。 O K。 然后如果真系好严重，即系话直情伤害得好紧要，根本冇可能俾个小朋友再翻屋企噶啦。咁我个真系应该系报警啦。即系我估系我自己作为学校，我觉得容易啲处理，反而系咁样。 好啊，嗯，时间关系啊，唔好意思啊，张永邦校长，或者先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都好多谢你嘅意见，拜拜。张永邦咧系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名誉主席啊，因为我哋咧仲稍后咧仲会同咧系社福界别嘅其他人士咧继续倾下呢个话题，所以而家咧要先休息一阵啊，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 ，How do we say 好核突？即系哎呀，核突啦 ，in English 咧。咁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视乎你想表达咩意思啦。如果你想讲系一啲好污糟，譬如你踩到一啲便便咁啦喺街度，咁你可以啊 ，that's gross, G R O S S, gross， 就系咧嗰种好核突啦。OK， 如果你想讲令到人觉得好唔舒服嘅，有人做啲好核突嘅行为啦，咁你可以话 that's a bit creepy。C-R-E-E-P-Y 这一种核突呢，通常呢就是令到人毛骨悚然的那种核突，尤其是可能人家做一些很古怪很令到人不舒服的行为， That's really creepy、okay? That really creeps me out， 也可以这么讲的 Creeps me out 作为一个动词就可以 C-R-E-E-P、okay? That really creeps me out。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打算就弱兒嘅問題咧，係立法強制要求咧三個界別嘅專業人士咧有一個舉報責任啊。呢個時候電話請嚟另一位嘉賓，有兒童事務委員會嘅委員雷張晨佳喺度。雷太你好， 你好， 係雷太你好。 关于关于今次咧，政府就住四类嘅怀疑虐儿行为咧，定咗一个三级制嘅标示，红色、黄色同埋绿色。咁咧就系只系红色嗰级咧系有刑责咧，系呢啲专业人士咧要去举报嘅。你系唔系唔系太过认同呢一种嘅分级咧？你会建议政府系咪用一个譬如两级制嘅划分会更加清晰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嘅睇法啊？ 首先咧，都我谂嗰个最终推出呢一个强制举报嘅原意咧，就系话咧，整个社会特别系专业人士咧，喺守护儿童方面咧有好重要嘅角色，因为儿童咧系佢接触得比较多，喺佢身边能够了解佢嗰个发展或者佢需要嘅情况。咁但喺过往咧，亦都发觉有一啲嘅儿童或者家庭喺唔同嘅专业人士旁边走过或者提供服务。但是呢就未能够适切地呢 去提供到佢哋所需要嘅，甚至係挽救到佢哋嘅情況。以致他们严重受伤甚至有一些死亡。是不是可以将这些做得更好、究竟有什么困难，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以致在未来 的时候、各行各业的人都打醒十二个精神、改善到的时候能够及早保护儿童呢？这个是个原意和精神。那我就看海外其实都很多地方都已经行先过我们很多步了。咁最少我理解都有70個近地方呢，即係有呢個強制舉報虐兒。但我就睇佢哋呢做嘅呢都係強制舉報虐兒，就唔係強制舉報嚴重虐兒。咁呢個即係我就睇會唔會喺我哋界定虐兒嗰度係有一定嘅分別。即係我哋應該好審慎地嚟到去評估同埋界定乜嘢嘅情況係虐兒，因為虐兒已經反映一定嘅嚴重性嘅咁樣。咁另外就係我哋政府都，我相信都會同意嘅，就係一路政府都係話預防勝於治療嘛、如果唔係就預防同治療並重嘛，咁如果預防嘅時候我哋要等到嚴重嘅個案先至要求人哋設定底線做法律咁樣舉報，係咪遲咗啲呢？點解唔係真係虐兒嘅時候就係要舉報？因為以往你話鼓勵，其實都鼓勵咗几十年啦， 雷太啊，呢度咧，或者我打断你去问一个问题先。嗱，因为咧你提到话，其实系咪唔系严重虐儿？我哋怀疑佢虐儿就应该要举报咧。嗱，咁的确喺我哋即系节目开头嘅时候都有引述一啲意见啦。譬如而家喺指引入边啊，性侵假设个儿童系怀孕或者系患上性病咧，都系属于第二级，即系唔系话咧系严重嘅虐儿嚟嘅。咁而身体虐待咁样样，咁啊佢如果伤势唔严重，但系有受虐经历咧，都唔系严重嘅虐儿嚟噶。咁呢一啲咧，我谂可能就比较贴近系你头先所讲嘅啊。其实社会大众可能都会认同或者有个认知啊，呢个系一个虐儿嘅问题，同埋咧有可能会随住时间严重化。咁但系睇翻个指引咧，亦都的确有一啲嘅情况，譬如疏忽照顾，见到个小朋友咧喺条街嗰度行，咁咧侧边咧系冇大人咧去睇住佢嘅，咁呢一个情况可能有一啲嘅市民会觉得，个儿童唔系立时有个即系即刻危害到佢嘅伤害，咁系咪要将佢都要举报咧？呢个系第一啦。第二就系有人会认为咧，咁其实因为而家第一级嗰啲咧，全部都系有刑责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应该作为起步点咧，先将最严重嘅列入去先。咁中间呢啲可能系佢哋觉得比较灰色地带嘅咧，我哋下一步再处理。关于呢两个问题，你嘅睇法系点啊？ 讲翻你最后嘅，你讲刑责咧，似乎听到就话，哎呀，刑责就系要坐监啦，或者系极重、极严重嘅后果啦，又要有案底啦。咁咧都可以睇翻，其实刑责嗰意思系咩嘅？咁我睇翻咧喺推出呢、這、一个叫做无暴力对待吓 corporal punishment， 即系冇体罚。嚴重全面禁止體罰嗰個嘅討論裏面咧，有啲嘅國家咧好早已經係全面禁止體罰。咁咧就而佢個做法咧，點解佢要全面並且要立法咧？就係要劃定社會嘅底線。咁佢哋當初劃定呢個社會底線，同時咧就做社會教育嚇。無論專業人士或者係家長等等，佢哋積極地做社會教育，咁樣嚟到去使到咧。佢個底線能夠達得到，咁當時咧，佢哋都冇話即係有呢個刑責嘅，即係一定要坐監，一定要罰你幾多錢。但係佢個底線係要劃得清晰，即係我唔係話而家要推出呢個做法，不過我嘅意思就係唔好俾我哋個刑責限死咗我哋。而家首先要舉報嘅咧就 mandatory reporting， 即係要將呢啲需要嘅家庭同埋個案咧，係帶到一啲能夠處理。受過訓練有優質的員工和人手配合的團隊中，以致呢個情況不會越來越嚴重。因為現在雖然看作輕微，很多個案開始是輕微地一路一路變化，有些變化得很快，有些是漸進式變化。如果我們要透徹去做的時候，我們等到他已經很多跡象極嚴重，就來死亡一生都是的，我們才做的時候，我們怎樣去叫做預防勝於治療呢？ OK， 不如回應第一點，關於真的有一些可能覺得比較灰色地帶的情況。 系呢个界定咧系好重要噶，所以要仔细去睇翻下嘅。咁、咧就吓，即系咁诶，头先你提真系即系好啱嘅吓，即系好多一啲过去往吓，即系觉得轻描淡写，但系咧越嚟越发现对儿童造成伤害嘅呢啲都系要被界定为即系嗰个底线要划得清晰。咁、所以而家唔系三言两语就可以将呢啲全部即系摆晒落个炉里边嚟到倾讲，但系系必须有一个咁样嘅群组或者个组别一个 core group 咁样嘅，再继续去将呢一啲嘅守则嘅指引写出嚟。不过目前嚟讲咧，都有育儿守则噶，即系已经有普口嘅一个育儿守则，里边系有讲到，譬如身体方面嘅伤害，心理方面嘅。性方面的伤害都有写到在那里的。咁、我想那个可以做一个指标。但是呢一定呢是要与时并进的。是有一些即是已经是近年发生的都要归纳在内。其实我们社会都面对同埋做緊呢啲嘢嘅。 明白。雷太呀，我就想问一个从另一个佢服务提供者的角度问一个问题，譬如喺医生啊、医疗人员啊、教师的角度睇。其实呢有冇一个合理嘅辩解帮到佢作为一个这个不需要负上这个刑事责任的一个真正的理由，合理的理由呢？因为其实有时都好，我们有时很多刑事责任呢都有这个需要，都有个可能的辩解的一个途径的嘛。因为有些原因我做不到个举报，没有去举报。譬如可能就是说我观察紧，你观察紧那件事有没有发生，是不是真的出现了这个这虐儿的一个程度，或者甚至判断的程度问题。都要用这个时间，不是说一秒钟或者是那几分钟可以判断到。咁即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万一你被人发现了一件事，或者是另外有人去投诉说你不举报这样。咁啊，追究咁系咪都需要我哋全面都谂下？使唔使有冇一个辩解嘅途径咧？你又觉得点睇啊？ 我同意你讲法嘅吓，我同意你讲法嘅。即使喺呢一啲嘅事件里边，系必须好审慎。我谂系同我哋普通即系其他个案喺即系刑事化等等嘅个案里边，都系一样要小心。系咪有合理嘅辩解咧？咁呢个系需要。即系喺特殊嘅情况底下咧，系留一个咁样嘅安排嘅。咁故意或者话明知故犯嘅，同你无意或者唔知道嘅，咁呢啲嘅情况系有一定嘅差异嘅。吓，即系我觉得呢个系需要留意嘅。 另外，今次亦都有人关注到条例嘅涵盖范围咧，就系咧三个界别嘅专业人士。咁但系咧，同佢哋相关嘅一啲非专业辅助人员啊，譬如喺学校嘅处境，可能系学校嘅校工啊、司机啊，又或者咧，譬如常常接触到小朋友嘅补习班嘅老师啊，兴趣活动班嘅职员啊，佢哋咧就系不被涵盖嘅。咁有一啲睇法咧，就话令到我哋个安全网咧织得唔够密。咁你又点睇咧？ 系，我觉得我哋嘅安全网咧系要积得密嘅。而家个安全网咧就好多时带动唔到一啲需要嘅人入我哋个网啊。咁阵间如果有机会我可以讲下。咁但系咧，我相信呢个法定嘅举报咧，呢个经过一定嘅讨论，好多地方都系经过一啲嘅深思熟虑。咁如果咧系太仓促、涵盖好阔嘅时候，系有更多嘅人未能够。在那个知识那个技巧那个认许同埋那个情感上呢有作准备的时候在实施里面呢会碰到好多困难。咁所以呢个就返返政府话政府咪话有三层嘅。咁但係其实佢那个强制举报系得一层嘅咋嘛，就係严重举报。但係佢嗰两层用鼓励用提醒用行政指令呢啲都系有需要嘅。同埋个公民嘅教育都系好重要嘅。咁我就想提，经过咁多十年咧，我哋嘅社会咧都系即系有向前走嘅。咁、 okay. 好多最近嘅个案，你见到咧，特别系同乐居啊等，都系市民举报噶。同埋佢不单举报，佢仲通知翻呢个机构甚至将呢个情况嚟到去即系表露。咁唔系要害下机构或者害下一啲工作人员，而系要保障儿童嘅最大利益。 好啊， 即系话我哋嘅市民系。喺度做紧功夫嘅。 好啊，时间关系啊，多谢阿雷张慎佳同你倾到呢度先，拜拜。雷张慎佳系儿童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呢一节自由风倾到呢一度，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先听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实施紧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骏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了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比较繁忙，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大跌幅股份、明发集团、华邦科技、大地教育、康桥月生活和 Pacific Legend 股份编号854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52，瑞士法郎0.985，加元1.316，人民币6.978，英镑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99，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欧元对美元系0.99。港金报15,930元，比上日收市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704.3美元，港汇指数103.6，升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油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油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另外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葵涌公园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重複一次就是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跟住葵涌公園有交通意外，車龍排到去荃青交匯處。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的龍尾在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在黃竹坑道近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香港仔隧道北行車多，是繼續需要間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收费广场稍为多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车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的，排到去星座智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福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油站这段慢车，龙尾在回旋处的桥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田市中心呢一段咧，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屯门柏丽广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世纪40年代，新中国诞生，当时的领导人怎样带领中国面向世界？ 领事馆没收通讯设备，会造成所有的外国驻华机构的恐慌，亦不利于我哋今后的外交局面。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第一集9月11日星期日上午11:45，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关于一些牙科服务的问题，听众李先生， 如果能够有电话预约服务，就能够令到老人家都不需要出到去凌晨排队的情况。 听众袁先生， 过往排咧，我四点就去排噶啦，即系五点前就要到啊，五点后咧都冇头噶啦，即系排唔到头。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何巨业喺度。何巨业你好， 好高福慧你好。 何巨业啊，你有冇曾经都受过一啲肌肉痛症嘅困扰咁啊？ 哇，非常困扰添啊！当年你知啦，我哋呢啲嘅工作吓，有啲坐姿啊，或者唔正確啊，有阵时咧就系疲劳得滞啊，甚至乎有少做运动啊，就经常咧就颈啊、腰啊、颈椎啊、腰椎咧受即系有啲磨损啊，或者有啲移位啊，所以咧就痛。但咧我亦都最初咧就冇谂过系咩问题，咁当然好正常睇医生啦，睇啲家庭医生啦。咁最初咪止痛药啦，咁你休息下啦咁，但系发觉。都唔得，咁点咧？咁最终我都要系求教呢个物理治疗师，帮我做一啲好重要嘅针对性嘅舒缓，咁同埋针对啲颈椎啊、腰椎嘅，咁呢啲我发觉真系专科嘅，咁你一定要揾佢先处理到，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医疗咧系一个多方面平衡发展，系啊，咁但系揾唔揾到好嘅适当嘅人士治疗自己又系好重要啦。 嗱，輔助醫療咧，對於即係病人嘅福祉嚟講咧，的確係好緊要。我諗好多香港人咧，特別係我哋啲工時咁長啦，成日坐喺辦公室又維持一個姿勢啦，啲習慣又唔好咧，肌肉痛症咧真係好多人嘅困擾嚟噶。嗱，不過咧，你頭先都同我哋簡介咗啦，嗱，要揾一個輔助醫療嘅人員咧，去幫我哋做診治咧，其實而家法例就規定咧，我哋係唔可以直接向佢哋求醫嘅，譬如物理治療師咁樣啦，你唔可以就咁咧走上。去找一位物理治疗师替你治疗的，因为是有法例要求你要先经过医生的诊断得到转介信才可以找他们。这个事件就引起前任特首林郑月娥的关注，他在他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都提及了会研究修例就给免转介物理治疗等等的服务是将来市民可以去应用。我想在病人的角度都有一定的好处的，可以悭了一些第一轉看醫生的錢，同埋亦都可以慳咗一啲時間。不過咧，根據最新一份由醫務衛生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就指出咧，當局就住呢一項嘅建議咧，發現業界咧係未達成共識啊。就提到咧有部分嘅西醫團體咧係有保留，就認為咧需要整合唔同嘅意見，要進一步嘅協商。咁啊，睇文件呢一個寫法咧，何巨業短期內。应该有关的修例咧，就未会咁快发生住啦。 哦，似乎系啦，似乎都要一段时间去讨论、协商，跟有共识，跟住真系做考虑细节咁。但系希望就做得到啦，因为事实上个人经验或者好多朋友的经历都系因为嗱，你话好多年前我哋唔懂物理治疗或者其他辅助性治疗系乜嘢咧，咁可能真系唔识嘅。但而家係我哋信息比較流通啊，大家理解，咁可能都心中都知道係幫到你嘅，但礙於呢個程序唔去揾得，咁你就揾普通家庭科醫生啦。但有陣時家庭科醫生覺得，佢嘅判斷可能覺得唔需要噶啦，或者我同你處理到嘅，咁可能咧就冇辦法去揾到呢啲嘅適當嘅治療。咁我如果早啲可以改變到呢個處理，我諗對幫到唔少人嘅。當然。 仍然你都可以找你的家庭科医生或专科医生做一些检视再去推介，那可就个别情况你有选择。我觉得现在我们需要一个选择权，因为呢作为 病人好的权益包括个选择权嘛。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1，不知道聽眾有沒有經驗呢，你們去尋求這些的輔助醫療的時候呢，需要先得到醫生轉介的情況呢，你又認為政府應不應該修例容許，譬如呢病人想向物理治療師或者職業治療師去求助可以不需要醫生轉介呢？歡迎你打電話來跟我們談談。何巨業，其實呢除了說一般在私營市场咧，啲病人去揾物理治疗师咧，我谂有更多听众可能有一个亲身嘅经验咧，就系、是特别如果你咧要喺公立医院嗰度咧排期预约物理治疗咧，其实咧你系一定要咧先得到咧政府诊所或者公立医院医生签发嘅转介信咧，先至可以得到政府物理治疗嘅协助。如果咧你就算系喺出面嘅一啲注册西医签发俾你嘅转介信咧，你去接受物理治疗的时候呢是需要支付私家病人的费用的、哦、所以呢、这个其实不单止是一般是、即转介治疗的问题，我留意到有病人组织或者即有一些病人的讨论都经常会提起这样东西，就是为什么我要使用即政府物理治疗的服务，我还、一定要在门诊那里先要已经要得到那个转介信，然后再要等一条很长的队才得到这个诊疗，重要是出面即西医签发的信呢、亦都是要付一个不同的费用，很多病人都有这个关注。 是啊，高福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排过公立医院的门诊的经历，都颇辛苦的、除非你真的急症很急症，因为你排长龙，跟着你看完医生是不是一次第一看一次就可以给你转介呢，都有一个跟进期，可能这个都令到你作为病人都可能困扰。 一般痛症呢啲病人都未必选择去急症室嘅。咁所以可能呢一个亦都係令到佢哋觉得呢个等候时间更加漫长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如果你有一啲经验同埋意见想和我哋分享呢，我哋嘅电话号码係18723111。好，何巨業，呢个时间呢不如我哋呢就请你文件入面提到呢有部分嘅西医团体呢对于呢啲嘅修例建议呢有保留。咁我哋呢就请你医学会的会长郑志文医生和我们一起讲一下他的看法。郑志文医生你 好、 啊、你好， 郑医生你好， 你好。 郑志文医生可不可以先和我们讲解一下呢，因为文件就提到主要是西医团体对于这些建议是有保留，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对于这些修例的意见有保留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剛才都聽了你講解一些情況啦，咁或者講一講關於公營同私營上面嘅分別啦。譬如公營裏面特別有時某一啲文件提到話政府嘅物理治療牌嘅時間比較長啊，或者係需要轉介先至去得到牌嘅。咁呢個其實主要係供求問題，因為政府好多服務，譬如醫管局呢譬如電腦掃描啊、磁力共振啊、配藥啊或者其他呢，佢都係需要自己內部嘅轉介，咁嗰個時間嘅長短就係供求嘅關係比較多啲。咁如果喺私營市場裏面呢，咁我自己家庭醫生啦，咁對於轉介物理治療我其實即係完全係贊同嘅。好多時候我哋會係同病人有個討論啦，咁其實主要就提供返佢第一係物理治療幫唔幫到先佢個情況，第二嚟講就有冇其他嘅選擇啦。咁一般我都會尊重返病人嘅選擇，如果佢想去做物理治療，咁絕對會係同意去轉介。咁你話譬如我哋嘅團體譬如醫學會有咩關注點呢？其實好多時候大家覺得物理治療即係好熟悉啦，咁其實物理治療呢喺成個醫療團隊裏面呢好重要嘅，咁佢嘅範圍呢亦都好廣泛，一般我哋比較常接觸到嘅就係痛症啦，譬如背痛啊、頸痛啊，或者有啲傷患嘅治療啊，創傷之後嘅康復治療啦。咁但係其實佢關於好多包括咗譬如痛風係中風嚇，中風之後嘅復康啦，或者小朋友佢腦癱症嗰啲肌肉收縮之後嘅康復同埋佢個發展啦， 或者有一啲喺呼吸系统科，有啲特别系长者嘅肺炎啊、肺部感染，佢需要所谓俗称拍痰嗰啲嘅物理治疗啦。咁正正因为佢嘅服务范围其实好广泛嘅，咁有一个问题就可能有啲病人咧，佢未必能够分辨到边啲系属于物理治疗嘅范围。因为顾名思义，物理治疗其实集中是一个治疗的，咁好多时个病症的问题就出现在诊断嗰度。嗱，简单讲，譬如我自己的经验啦，咁最常遇到，譬如我哋讲系话背痛咁样，系睇物理治疗啦。咁喺家庭医生里边咧，其实背痛咧都系一个好大嘅范围。咁我哋有时去，譬如去考试，去考啲学生嘅时候咧。背痛其实个诊断都几复杂下，咁我自己嘅经历，咁最常见当然系一啲我哋嘅姿势唔好嘅腰背痛，咁呢个物理治疗师绝对系帮到嘅，咁亦都系一个好嘅选择。但系有个问题就系、譬如根据欧洲嘅研究咧，大概有2% 嘅背痛咧系会系其他嘅原因引起，譬如比较严重啲嘅咧。就是一啲讲得即係少发生但係比较严重嘅，就是癌症嘅转移去到骨嗰度，特别譬如係肺癌啊，有时男士嘅前列腺癌啊，咁呢啲一般佢嘅症状因为都係骨嘅痛症呢，所以喺临床上呢係难分嘅。咁另外有一啲转移嘅痛症呢，譬如係肾石啊，或者係肾嘅癌症呢，佢嘅痛症一样係腰背位啦。咁另外有一啲比較係痛症係一啲風濕科，譬如強直性脊椎炎咧，咁佢亦都係首先係一啲痛症嘅出現。咁所以譬如簡單嚟講，淨係背痛一樣嘢喺家庭醫生裏面咧，對於我哋嘅診斷都其實係一個挑戰嚟嘅。咁我哋唔反對話，真係如果佢係有一個確診嘅情形。知道咗係腰背痛啦，咁病人喺佢嘅選擇之下咧，其實絕對好容易係可以去到見物理治療師嘅。咁所以喺譬如今次講嘅修例，我哋其實都係想提出呢個討論係點樣可以係喺一個診斷上，或者係點樣有啲情況嗱，亦都可以我哋喺我哋嘅建議書裏面話參考外國某一啲例子。有一啲方法嚟可以確保病人可以了解點樣去選擇啊，或者有啲譬如係我哋叫做即係指引去俾翻物理治療科，等佢知道大概有啲咩情況係需要調轉頭轉介翻自己唔好睇咁耐。同埋有一樣我哋想提醒咧，有一樣叫 doctor shopping 啊，譬如有啲我哋家庭醫生見到一病人佢睇咗你。唔好，咁佢唔係同你深化讨论，佢睇第二个，佢觉得你唔得嘅。第二个唔好睇第三个。咁如果喺物理治疗作为第一线嘅治疗里面呢，佢同样出现咁情形呢，其实反而调转头呢係一个病症诊断嘅延误，可以即係个时间比较长啲。呢个就是主要我哋嘅关注点啦。 嗯。鄭醫生啊，你頭先提到有延誤診治啦，公眾對於物理治療師佢嗰、那個種類啊，同埋佢嗰個專業嘅認識係咪足夠啦？同埋會唔會係有一啲即係可以俾業界清晰啲嘅指引，將一啲佢哋懷疑處理唔到嘅病症咧，去再轉介翻咧俾即係西醫呢三方面嘅問題。咁但係嗱，我想先同你討論，譬如即係延誤。診斷的一點，其實在你臨床的經驗上面，假設物理治療師可能真的譬如處理一個背痛的個案的時候，他們是不是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去到分到咦這個個案有些不尋常，他未必是一般的肌肉痛，他可能不是需要物理治療，是需要一個西醫的診斷。其實現時在他們的專業的訓練和你臨床的經驗上面，他們會不會已經自己是會這樣轉介翻俾你哋，去令到呢個延誤診治其實是可以避免咧。 我唔肯定，因為譬如而家最即係 update 即係最新嘅物理治療嘅課程咧，咁我冇詳細去讀啦。咁同埋始終臨床經驗係需要時間同埋即係去培訓去掌握。咁好似頭先講啦，即係作為就算我日日喺度睇嘅家庭醫生。對於一個病症嗰、那個即係有啲微細嘅分別，其實都係難分嘅。 咁我唔即系唔否定，其实好多物理治疗嘅同事，其实佢都好有心、好细心，咁亦都可能甚至佢超出自己学习范围，佢去其他同行嘅实习啊，或者同我哋去倾讲啊，咁样有佢呢方面嘅知识。咁但系就即系要小心咯，即系呢一点系一个关注点，同埋头先提到嘅所谓 doctor shopping。亦都可以出現我哋叫 physio shopping， 咁佢一位睇唔好，睇第二位、第三位，即係喺個病人嗰個主動性嗰度啊，咁唔係出現同行嘅問題，係病人佢有時佢，我哋都會遇到嘅，即係佢，我心裏面諗咗係咁嘅病症啦，你話我唔係，咁其實你唔識醫啫，或者你個手勢唔好啫。咁譬如我見到都係近日嘅有一個病例，有位女士，咁佢就同我講，佢話佢有個大腿關節痛嘅，咁佢覺得想轉介物理治療，咁我冇問題，咁但係你因為大腿關節痛，其實佢如果比較年輕嘅係少發生嘅，如果唔係運動創傷，咁譬如跟住做一個檢查嘅時候咧。喺即係腹部檢查按壓，發現其實佢係小腹痛嘅，就唔係個大腿關節嗰個位係主力嘅痛嘅。咁佢係嗰個痛係轉移過去。咁做咗一個超聲波檢查，就發現其實佢係一個卵巢嘅瘤嚟嘅。咁呢個喺佢即係做咗好彩良性之後咧，咁佢個痛症亦都冇咗。咁呢個其實係。即一個嗰個診斷嗰個麻煩嘅例子咯。 呢個明白，鄭醫生啊，其實咧就我都有啲個人嘅經驗體驗就係咩咧？我都。揾個物理治療師啊，咁咧我就唔係我本人啦，我就睇咗好耐啦。咁有個親戚咁嘅朋友，咁咧就想揾個物理治療師，咁我就幫佢攞啲病歷俾佢睇啦。咁、那個物理治療師咧，其實都好小心，佢都會先啊，你有冇照過 MRI 啊，冇照過 X 光啊，你個問題邊度啊？咁照其實佢都查詢咗好多，佢都有判斷，佢話：咦，呢、這個你未必係物理治療處理嘅事喎、啊，咁樣即係俾我有個印象咧。其實物理治療師都有起碼我接觸嘅啦，都有一個基本嘅問證啊，或者判斷嘅一個過程。咁喺呢個位置，其實會唔會如果對於一啲已經係好確實之前有需要揾物理治療嘅，或者佢好清晰，咁佢有個選擇揾咗物理治療，咁佢都可以再物理治療師通過佢一兩次嘅處理，可能都發覺咦冇乜進展，佢都我相信有個專業能力咧，都會唔會係我叫做反向轉介，叫翻你去揾家庭醫生或者其他專科醫生去跟進咧？其實我諗呢個係咪一個純粹係醫療界之間嘅合作嗰個細節，可以做得更好，就可以令到市民或者病人做有好啲嘅所謂嘅服務咧咁樣？ 我同意啦。其實譬如我哋嘅建議咧，都係話有一啲好明確診斷嘅情況，即係譬如佢已經經過咗診斷程序，係知道咗，譬如有一次傷患，咁佢好翻啦，咁冇幾耐又咁啱整親個舊患，咁呢個好明確嘅診斷啦。或者有啲反覆性出現一啲勞損性質嘅嘢，咁佢都明知道係噶啦，咁但係可能過咗一段短時間之後，佢又再同樣嘅病症，病人感受得好清晰，咁呢個其實我哋唔反對嘅嚇嚇，咁呢個只係程序嘅問題，最主要佢考慮咧就係診斷嚇，即係治療同診斷始終兩個過程。咁譬如有一啲外國例子，譬如英國佢有啲好清晰嘅指引，就係譬如。乜嘢情況係唔適合即係作為第一線去睇咧？即係譬如有時長者首次出現嘅痛症啊，特別係一啲比較即係位置係比較特殊，譬如係胸腹附近啊，或者係有時頸嘅痛症，其實都係要小心處理。譬如嚟到醫生嗰度，醫生都好難一下子講得出佢係乜嘢嘅問題。咁呢個冇錯係合作同埋嗰個程序。最緊要就係即係唔好一刀切啦，即係譬如有次市民佢始終就我係好想好快好方便咁去睇，咁其實個選擇權冇咗喺市民度嘅，咁但係你話點樣會做得最好或者比較對佢哋個保護強啲咧？咁有一個睇開嘅家庭醫生去問，咁問一下其實如果喺私家嚟講佢。即係個轉介差唔多冇乜難度嘅，如果我哋係確切咗佢唔係有其他。即根本唔適合嘅轉介嘅時候， 鄭醫生啊，剩翻一分鐘左右時間唔係好多，都好想好快問埋你咧。都的確有一啲物理治療嘅界別咧，有一啲比較 有一啲比較嚴重嘅指控啦，就提到咧，醫生界咧反對病人繞過醫生向其他專業人員求診咧，佢認為你哋嘅目的係想將醫療行業嘅主導地位咧放喺醫生上面，阻止病人咧流出去其他嘅行業，從而咧延續佢哋其他輔助專業咧聽從醫生指示嘅局面，就暗示咧呢個係一個即係業界的主導權啊，或者是利益分配的問題，你自己怎麼回應？ 我就不覺得會是利益分配的，因為如果他要看我轉介他，那都是爭一次的診治的關係。但是你說在個業界上，始終譬如如果我們推行基層醫療有家庭醫學這個概念，那始終都要有一位作為看開他的醫生，有他齊全的病歷啊，還有你想想你每一個病症都是根據病人自己去選擇，由頭要將所有嘢講一次俾佢聽，包括物理治療啦，可能係眼科啦，即係視光啊，亦都可能其他職業治療啊。咁你變咗其實就反為調轉咗，我哋將佢去拆散分做，好似每一個病人都任何病症自己去睇專科。 時間關係啊，同你傾到呢度先。 造成他人身體嚴重傷害，因此判處佢串謀傷人罪成。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致贺电，祝贺巴西独立20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西是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不久前，他和博尔索纳罗共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推动金砖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平稳发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他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发展，愿意和博尔索纳罗一起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油站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去到油荔村将军澳道下行嘅交通都系受影响噶，车龙排到近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都系处理紧啦，龙尾排到去荃湾西站。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取消了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噶，车龙一路排到去汇景花园。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后些少近住六伦街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翠屏南村。 应该是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曲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另外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在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的车龙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啦，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条文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呢一段仲系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去到兆安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葵涌公园之前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啦，车龙有待消散。最后咧，食安仔提你，腌制小食嘅钠含量惊人，一次过食晒成包嘅话咧，好容易会超标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一度中秋节又到啦！ 开心日报黄桂林， 中秋节大家都食月饼，原来有人月团圆同埋圆满嘅意思嘅。今年中秋，我仲参与咗社区举办嘅月饼义卖筹款活动，为嗰啲有需要嘅人士送上一份人间嘅温暖同埋中秋节祝福。 花好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有个温暖开心嘅中秋节。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言论自由，其貌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嘅咧就係、是政府研究緊咧，係咪修例咧，去到改變而家法例規定咧，唔能夠直接求助物理治療同埋職業治療，而係需要經過醫生嘅診斷同埋轉介咧，先至可以咁樣做嘅一個決定嘅。咁啊，如果大家有意見想發表，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何巨業啊，我哋頭先咧就同即係醫學界嘅朋友傾過啦。其實聽佢哋嘅取態咧，似乎就唔係反對咧病人去到求診於物理治療師，而係擔心咧，如果物理治療師作為病人去到求助嘅第一站咧，就會產生各種各樣嘅問題。咁當然，其實最理想嘅基層醫療嘅概念，當然就係病人先揾一個熟悉嘅家庭醫生或者普通科醫生做一個基本嘅診斷。因為呢一啲嘅醫學人員咧有即係全科知識嘅訓練啦，知道佢哋咧嘅病情，譬如到底應該轉介俾邊一種嘅輔助醫療，抑或係譬如其實專科醫生都有呢個情況㗎。譬如頭先鄭志文講到話啊，職業治療或者物理治療好多範疇，病人自己去選擇可能會出現問題。其實我又會諗咧，而家一啲專科嘅治療咧都有呢個問題㗎。譬如我身體出咗毛病啦，我到底是揀哪一位專科醫生呢？那病人其實現在都會面對這個困難，但是法例呢又沒有禁止他們或者又沒有要求他們一定要拿到轉介信才可以看專科醫生。 或者這樣說，就算是可能是內分泌這樣，都可能有好裡面有不同啦，是哪一位內分泌的專科醫生是特別專注某一些呢？可能都我可能你都話，你都要靠我哋嘅家庭科醫生去轉介。咁呢一個説法，不過其實當我哋而家我嘅資訊開放，其實重點就係而家我哋資訊開放，大家對於啲普遍啲嘅醫療形式咧多咗啲，去尋找一啲嘅資訊係多咗嘅渠道多咗。再者咧，其實就算係我哋頭先聽到鄭志文醫生講咧，我都覺得似乎佢哋唔係反對。 只不過咧，覺得有啲比較直接嘅，應該都冇都好比較普遍，相信都係物理治療處理嘅問題， 或者診斷過診斷過 啦，係啦，咁就可以直接啦。咁我呢個係一個係，我覺得係一個已經好比較清晰啲嘅講法。咁其實係幫到好多人嘅。咁對於一啲係多複雜啲嘅，咁可能都通過家庭醫生做一個判斷，係可能有佢嘅好處。咁但係問題呢個就可能要再深入啲去細分一下，咁令到直接處理。直接揾咗物理治療師嘅朋友，佢嘅機會大啲，減少一啲嘅等候啊，或者不必要嘅時間。咁呢個最重要，費用可能一樣嘢，時間都係更重要。 其實我哋頭先喺開場白都有講過啦，即係病人嘅權利啊，佢哋選擇去接受邊一種嘅權利咧，亦都係病人組織咧喺今次修例入邊好強調嘅一點啦。咁到底頭先即係醫學界團體去提出嘅一啲疑慮啊，譬如物理治療界別又點睇咧？又或者係唔係可以用其他嘅一啲手段或者教育去處理咧？嗱，而家我哋咧就係電話旁邊請嚟另一位嘉賓一齊傾啊，有香港物理治療學會嘅會長彭耀宗喺電話旁邊。彭耀宗你好， 你好， 彭耀宗你好， 主持你好， 彭耀宗啊，刚才咧，医学会咧就即系提出咗好多嘅问题啦，我哋尝试逐个去拆解。嗱，佢哋第一咧就讲到话，病人咧如果系求助嘅第一站咧系物理治疗师咧，有机会会令到咧出现一个延误诊症嘅情况。譬如头先郑医生举咗个例子，就系讲到话有个病人有个大腿有个关节痛症，去到揾佢想转介物理治疗，但系经过仔细嘅检查之后咧，先发现哦，原来咧系卵巢嗰度有一个瘤，咁呢个系一个转移嘅痛症，咁佢就担心啦。如果病人嘅第一站系揾咗物理治疗师咧，就唔系对症下药啦，甚至会延误治疗啦。你点回应呢一点咧？ 咁呢度就牵涉到病人嘅安全嘅问题啦，系咪？我谂其实医生好关心病人嘅安全，咁其实物理治疗师同样关心病人嘅安全， 系 吓。咁講到你話唔需要醫生直接唔需要醫生轉介直接睇物理治療，其實都唔係一個新鮮嘅事啦。喺一個世界嘅層面嚟到講，因為其實早於1976年澳洲已經係行使呢、這個唔使經醫生睇物理治療啦。咁而家其實全球嚟講咧，係有80個國家地區咧，已經係有不同程度嘅免轉介嘅物理治療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咁。覺得一個咁高水平嘅醫療嘅系統嚟講咧，我哋其實係落後咗嘅。咁講翻其實個安全性嚟講咧，其實要睇翻嗰個數據咯。我覺得始終嚇，唔係淨係話舉一兩個例子，咁就係話唔安全。咁有呢啲嘅疑慮係 OK 嘅，我覺得。咁但係要睇翻個實證。咁其實外國亦都有唔少嘅研究做咗啦，睇翻即係有醫生嘅轉介與冇醫生嘅轉介嘅時候嘅情況。對病人的健康狀況來講，有沒有醫療事故啊等等，有沒有增加到啊，有沒有訴訟啊等等呢，其實比較這兩種情況是沒有增加到病人的健康風險，這個是其一，是一些實際研究的數據，是取於外國的經驗。第二來講就是你看回，就是如果這件事是對於病人這麼不好的，風險是這麼大的，為什麼會自從1976年澳洲開始行使這個唔使經醫生轉介睇物理治療，點解越嚟越多國家行使呢個制度咧？咁呢個值得大家去深思咯。 咁另外一樣嘢，我想追問一點咧，係即係譬如假設真係好不幸出現鄭醫生頭先講嘅情況，即係你哋作為物理治療師咧，喺臨床有冇辦法去判斷嗰個病人嘅需要係咪能夠由物理治療去處理嘅？ 呢個首先咧就係話，我哋點解要爭取就話免轉介咧？其實就係政府喺上年嘅施政報告講到話要即係加強。即係物理治療師喺基層醫療嘅角色咁，基層醫療其實好重要一個精神就係我哋成為第一個接觸點。嗱，咁頭先講到嗰個問題點樣處理呢？其實我哋每一次第一次接觸個病人嘅時候，就算而家係有醫生轉介都好，收到個轉介信，病人接受物理治療，我哋都會詳細睇佢嘅病歷啦。做面談嘅時候都會了解下佢身體出咗啲咩問題，同埋我哋會做一系列嘅物理治療師做嘅測試，去睇一睇呢啲係咪普通嘅肌肉啊，或者關節所帶嚟嘅痛症嘅問題？抑或其實有啲嘅情況係可能指向一啲比較嚴重嘅病症。我哋物理治療師咧就唔好誤會， 唔係話我哋要做一個醫學嘅診斷，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嘅專業守則都寫明咧，我哋唔係做一個醫學診斷嘅，呢個係醫生嘅工作嚟嘅。我哋就係會做啲咩咧？就係話頭先一啲嘅篩查，會篩查一啲嘅病人係咪唔係一啲普通我哋物理治療師可以處理到嘅問題，而係一啲我哋範圍以外嘅嘢，我哋就會轉介翻俾醫生。所以我哋第一次接觸嘅時候係好重要，而喺我哋嘅物理治療教育裏面都著重呢一點，就係話我哋要做一啲嘅篩查。發覺是一些是我們處理到的問題，還是不是我們的範圍以內的問題，我要轉介給醫生。這個其實就算是現在我收到一封轉介信，很多時候收到一封轉介信就會寫著背痛或者是不是或者頸痛，其實我收到這封轉介信我都要做一些篩查，以致我要確定這個病人是適合做物理治療。我不會收到一個轉介信就說這個人一定是適合做物理治療。 明白。 所以是這 樣。其實就是這樣說，彭先生，其實呢有一個說法就是說，其實你們的培訓裡面已經有這方面的訓練，足夠懂得去判斷或者篩查是不是你物理治療可以處理的問題。而跟我經驗有沒有直接的關係？會不會真的坦白說要有多一些臨床經驗，這個的會準程度高一點，所以呢就更加出來叫做放心一點呢？在行業裡面的認知你如何？ 其實我們相信我們的畢業生呢已經是很有足夠的能力呢去做這個所謂免轉介的物理治療的。咁不過咧，我哋都要考慮到其他持份者嘅意見啦。咁所以其實喺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個核下嗰個工作小組，其實都係積極係去寫一個所謂嘅建議書啦，睇一睇呢個免轉介接受物理治療係點樣去推行啦。咁所以當中都有考慮到唔同持份者嘅意見，我哋都入面有包括咗話行使呢個免轉介物理治療服務嘅一啲治療師咧，係需要喺畢咗業之後。我哋暫時係咁樣建議寫住落去，就係話需要畢咗業之後2000个钟头嘅實踐嘅臨床經驗咁樣嘅。咁所以就希望令到大家係更加放心呢樣嘢咁解啦。係 哦，咁樣即係我呢個咧都係令到大家公眾有一個小嘅平衡點啦。咁亦都喺或者係咁講咧，你哋嘅行業同醫生各方面嘅行業有冇一個比較直接溝通講下？ 其實咧就係頭先我講過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個工作小組咧所。入面的成員其實都很廣闊的，是有不同醫生組織的代表啦，當然有我們物理治療業界的代表，也都有病人組織的代表，甚至有律師在這裡的，所以其實那個小組是相當之有代表性，亦都是透過自從上年的施政報告出了，都積極去籌備這件事，是當中經歷過很多的討論，收集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去做這個建議書。 是那會不會剛才我們都有討論過和鄭醫生都談過，就是可能有些簡單的或者以前有都有以前的病歷的，那其實直接轉介沒問題，那中間有些複雜的或者那類別的，咁其實容唔容易可以界定到出嚟咧，或者做一個所謂嘅清單，係啦，咁就大家好容易喺邊度做一個切入點啦。 所以我覺得好重要就係話個第一個接觸點嘅問題咯，即係如果我哋冇見過嗰個病人咧，你唔知道佢有咩問題噶嘛，係咪？ 係 嚇，所以你要一定要第一次佢如果係求診去物理治療嘅時候，俾我哋做一個嘅篩查，了解佢哋嘅病歷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分到邊一啲係我哋可以處理到嘅問題。哪一点不是我们处理到的问题，刚才很明显你们用那个例子，我原来是一个癌症的 case 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个就是要回复给医生，但是当然我们做筛查我们不会说啊你有癌症，不会，因为我们不是做一个医学诊断嘛， 是 我们只不过知道说啊这个不是普通脚痛的问题，请你看回医生，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可能都要很大量的公众教育和说明呢，即係呢類表面嘅病徵，其實都有可能有啲因素，大家要即係都要係小心啲睇睇，唔好直接就話一定係物理治療處理。 因為咧，頭先阿鄭醫生亦都提出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所謂嘅doctor shopping 咧，可能會變化成為即係 therapist shopping， 因為咧個病人咧就得唔到即係佢心目中嘅治療方案，咁所以咧就不斷揾不同嘅物理治療師去處理佢嘅病狀，咁繼而咧。就是延误了个治疗啦，咁佢头先就提出个咁嘅问题。 我哋都有，我哋喺我哋嘅建议书上边都有考虑到呢个问题嘅，即系如果一啲系直接求诊物理治疗，而佢之前系冇一个所谓嘅医学诊断嘅时候咧，我哋喺个建议书里边都写咗系话限10次嘅治疗，或者系30日里边，无论边样嘢发生好啦，咁如果佢再需要一啲嘅治疗系。 過咗呢個時間嘅，佢就要睇翻醫生，係攞翻一個嘅轉介信啦。 係。 咁同埋我哋都有寫低，就係話，如果佢睇完呢個直接嘅物理治療服務完成咗啦，係啦，即係睇完嗰個治療師完成咗，咁跟住佢唔可以直接再去睇第二個治療師，係要相隔起碼六個月先至可以對於同一個問題去睇另外一個治療師嘅。 嗯，但佢唔知㗎喎，但係另一個治療師唔知個時間。 因為我哋所有呢啲咁樣嘅文件嘅嘢啊，全部要希望係能夠喺個醫健通嗰度大家睇到，所以一定要透過嗰個網上醫健通嘅平台咧，令到成件事更加透明咯。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配合咯。 OK， 先會做到成件事咯。 彭耀宗，我聽你咁講咧，其實你哋即係你頭先提及嘅工作小組咧，對於點樣落實即係免轉介咧，都有一套方案同埋諗法啦。咁其實對於局方佢最新呈交嘅文件就提到話由於西醫團體有保留，需要時間即係整合不同嘅意見作進一步嘅協商，似乎就對於修例咧未有一個明確嘅時間表同埋路線圖啊。你哋嗰個睇法會係覺得失望啊，定係？会是觉得即你哋期望嗰个嘅进度可以点样推进啊？ 咁其实我哋头先讲嗰个建议书咧，系要首先经过因为我哋工作小组就算完成咗之后咧，都要经过物理治疗师管理委员会啦。咁跟住再上嗰、那个SNPC， 即系嗰个管理局嗰度嘅，辅助医疗业嗰个管理局嗰度吓。咁所以系要经过呢两重吓。咁但我哋覺得就係話個工作小組其實都係喺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核下㗎嘛，成立㗎嘛，咁亦都係頭先講過有唔同嘅持份者，已經頭先你話西醫嗰邊嘅意見其實已經喺入面嘅工作小組採納咗，咁但係當然啦，都要再上頭先我哋講過嗰啲管理委員會啊、管理局啊咁樣啦，咁但係頭先你提到話嗰樣嘢好似仲喺度膠着咁樣，其實我哋都希望呢件事能够尽快推行到啦，起码行前一步唔会原地踏步咯。我觉得，因为已经讨论咗十几年啦。 好啊，时间关系啊，同阿彭耀宗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彭耀宗系香港物理治疗学会嘅会长嚟嘅，咁啊，头先听佢讲咧，似乎业界都即系应对住唔同持份者嘅疑问啊，或者佢哋嘅要求咧，其实都考虑紧一啲平衡嘅方案。 系啊，我又听到阿彭耀宗咁讲咧，其实似乎而家拎出嚟讨论嘅问题，佢哋都要考虑紧噶啦，亦都有佢哋觉得我感受到，我觉得系都有一个出路嘅，只不过系最后点样中间系协调。平衡同埋機制點樣可以令到大家更放心咧？咁我都期望可以快啲有呢個具體嘅一個計劃出到嚟啦。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政商各界積極融合大灣區嘅發展。 盤點25年， 今集請嚟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而家都有啲高水平嘅創科嘅企業都係東莞嘅，唔止係深圳嘅。 香港東莞社團總會執行主席梁麟。 東莞係一個製造業嘅中心，創業嘅應該向東莞。 半點25年， 主持黃永、楊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電視31。 投資有心法， 反股有辦法， 佢哋一一解答。 對於一啲不利嘅傳聞，我當佢係70%真 80%真，因為如果佢係真嘅話，我揸咗貨咧，我係受害噶嘛。你就唔好話掉以輕心，冇嘅，唔係嘅，冇事嘅。如果真係有事嘅時候，你揸咗貨，佢係咁跌，你蝕底啊嘛。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 投資新世代》，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 風。何巨業啊，喺疫情之下咧，好多學生都習慣咗上網課啊。咁啊，佢哋可能咧會覺得嗰個學習效能咧，隨住網課越嚟越習慣啦，越嚟越能夠即係家長能夠配合啦，可能嗰個學習效能咧，佢哋都會見到有個進步喺度。咁但係咧有一群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佢哋面對疫情之下電子學習嘅新常態，又係咪真係適應得咁好咧？嗱，近日咧香港青年協會嘅青年研究中心下面嘅青年創研庫咧就做咗一個調查，佢哋嘅發現咧就係原來咧有 超過一半他們選中的受訪的初中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在網課的情況之下是出現了無法專注啦，跟不上進度啦，甚至有一些是出現情緒低落的問題。 是啊，似乎我們又以為已經是大家習慣了網課，其實都有社會上有一群的學生我們特別要關注的，尤其是他家庭的環境或者是比較擠迫啊，对他来讲，不配合他们在家庭里面进行这网课学习的。 嗯，这个对一般学生已经难了。是 啊。 对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是啦，他们的情况是怎样呢？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请来负责研究的香港青年协会青年创研库的教育组成员张柏宁跟我们一起倾下。张柏宁你好。 主持你好， 张柏玲你好。 嗱，今次你哋呢一个嘅调查咧，除咗系包含学生之外咧，亦都有教师喺入边嘅。不如先同我哋简单讲下你哋嘅调查发现啦。 好啊，咁今次嘅调查咧，主要就系针对一班初中特殊教育嘅学生啦。咁我哋调查发现到咧，其实当我哋去到运用一电子学习嘅时候咧。有啲學生會表示咧，佢哋會中意啲電子學習渠道嘅，因為佢哋可以喺過程當中咧，去到玩到啲互動遊戲同埋啲教學影片。但係咧，亦都會過程當中會產生到咧，頭先主持所講嘅問題啊，即係佢哋冇辦法學習啊，冇辦法專注啊。同時間咧，亦都會發現咧，冇人可以幫助到佢上堂嘅時候咧，可以協助到佢去控制啲軟件啊，或者去到喺個學習上面嘅支援咁樣咯。 嗯，我想问咧，嗱，你讲呢一个冇办法跟得上学习进度嘅情况，主要系讲紧佢哋喺学校入边，即系中学教育入边嘅学习啊，定系其他嘅学习都受影响咧？嗱，因为我知道有啲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学生咧，譬如佢哋可能会需要接受一啲言语治疗啊，或者其他辅助医疗嘅训练咧，去到改善佢哋嘅情况。咁喺呢一啲嘅学习之下，可能都会转咗要即系上网做或者对住个 Zoom 嚟做。你哋个研究又有冇睇埋关于呢啲方面嘅学习进度有冇受影响咧？ 嗯，我哋今次嘅研究主要針對咧，都係關於學習上面嘅，即係學業上面會比較多啲嘅，即係佢哋學科上面嘅研究啦。咁但係咧喺研究嘅過程當中咧，都有啲老師咧會表示，其實對於學生嚟講咧，長期一個網上授課啦嘅過程裏面啦，都對於同學們嘅社交同埋情緒上面咧都有一定影響嘅。咁所以嗰個影響嘅範疇就唔單止淨係學習上面啦，其實喺個人成長方面咧都有少少影響嘅。 嗯，由于咧我哋就快要去新闻啦，或者我哋新闻翻嚟之后咧，就再同张柏宁咧仔细去倾下。咁啊，新闻之后再同你倾下。嗱，今次咧青年创研库公布嘅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嘅电子学习嘅情况咧，我哋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电话系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撒茂坪安达臣道房协地盘发生天秤倒冧意外，最后一名被救出的伤者其后证实死亡，意外至今造成3死6伤。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意外罕见，初步怀疑天秤机座出问题导致意外，有工程师怀疑是机座的焊接位出事。行政长官李家超关注事件，又表示劳工处展开全面调查，亦会巡查全港其他使用天秤的地盘。本港单日的新冠确诊个案再重上过万宗，新增10194宗个案，本地感染占10030宗。医管局呈报16宗患者死亡个案，年龄由47至99岁。医管局相信其中10宗死亡个案同新冠病毒有关。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话：47岁死者已经打咗3针，本身有高血压同心脏病，在屋企不省人事，相信死因和感染新冠病毒没有直接关系。学校方面，799间学校呈报1361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建议22间学校个别班别暂停面授课一星期，涉及24班要停课。7间安老院和4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感染个案，接近100人要检疫。 已被政府撤销登记的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时任理事，去年因出版《羊村守卫者》《羊村十二勇士》和《羊村清道夫》三本儿童绘本，被控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五人早前否认控罪，下午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法庭今个星期六听取求情。控罪指五人前年6月4日至去年7月22日期间，在香港串谋他人及其他人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具意图包括引起憎恨或藐视中央和或特区政府，或激起对其离叛，引起对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视或激起对其离叛，引起香港居民间的不满或离叛，煽惑他人使用暴力，以及或纵使他人或怂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从合法命令。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日前批准对台军售，发言人毛宁强调，中方将会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予以坚决回击。他说，中方反对美台军事联系，和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方對台軍售違背他在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特別是817公佈中作出的政治承諾，支持縱容台獨，製造新的台海局勢緊張因素。毛寧重申，美方應該嚴格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搞以台制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油站的意外事故已经清了场，一带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油荔村。咁就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油站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油荔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繁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就去到近葵骏苑。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和城门道近豪辉花园的全线仍然是封闭，而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豪辉花园的慢线亦都是封闭的，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调查发现到不少长者对于疫情的谬误，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 而家我哋有一啲口服抗敏咁样，咁但系个先决条件咧就系你要情报咗。 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 医管局嘅医生打电话去咧，病人都有唔熟悉个医生喎，由翻地区嘅家庭医生派咧，简单好多。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他风色听讲白风夕约咗玉无缘喺天之山一会，心里面有啲妒忌，仲见到玉无缘买嚟送俾白风夕嘅珠簪，更出口述劝玉无缘唔好送。最后玉无缘会唔会听佢讲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青年创研库咧做咗一个有关支援初中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佢哋喺电子学习上面遇到啲咩问题啊？咁啊，新闻之前咧同紧负责研究嘅张柏宁倾紧，请翻佢出嚟先。张柏宁， 系。 是在我們仔細講你們的發現和建議之前，我都想再了解你們的研究多一點，因為看到你們今次訪問了200多個學生，他們都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但是呢我們知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成因，每個學生的情況可能都很不同，有一些譬如可能是聽覺或者視覺受損，這些大家想當然如果他要上網課的話就要有一些輔助工具，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他 是情绪或者行为问题的，或者是专注力不足的，或者是读写障碍的，甚至其实资优他都可以是有特殊学习需要的。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们这200几个学生其实是讲哪一类型的特殊学习需要呢，还有他们出现你刚才所讲的一些问题，譬如专注力不足啊，跟不上进度，是讲那个硬件上面本身都跟不上他们的特殊学习需要，还是本身他们的特質令到他們轉了網課就是難跟得上呢？ 明白。其實特殊學習需要都是一個挺大的統稱，裡面有其實真的每個學生的狀況會不一樣的。而今次我們研究呢主要針對就三類學生的，第一個就是特殊學習困難，第二個就是專注力不足，或者我們叫做過度活躍症或者自閉症的學生。這些學生自己本身呢因為他們的自身佢哋特殊學習需要啦，所以佢哋其實喺一般嘅課堂上面咧，佢都會出現一啲狀況係需要老師特別去照顧嘅。咁而由於而家疫情期間啦，變咗做網課啦，咁所以佢哋面對嘅困難咧其實更加大嘅。尤其是喺一個網上，即係佢哋唔熟悉嘅環境，同埋較多啲佢哋唔係太習慣嘅互動方式咧，所以令到佢出現嘅問題就會更加浮現到出嚟咯。 咁第三類咧，你頭先話有三類。 就是特殊學習困難， 是 專注力不足， 哦，同埋自閉症 ，OK， 係啦，係啦，係啦。 好嗱，咁咧喺你哋嘅研究入邊咧，除咗話佢哋無法專注咧，跟唔上學習進度啦，另一個佢哋表達出嚟嘅關注咧，就係冇人喺屋企可以協助到佢哋，同埋咧佢哋會覺得孤單同埋情緒低落啊。咁其實我諗好多屋企要上網課嘅小朋友咧，佢哋嘅家長好多時候都會成為佢哋主要嘅協助啦。譬如個電腦上唔到網啊，或者個鏡頭開唔到啊，好多時候都要靠家庭成员去帮忙的。咁呢一批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在支援上面是不是遇到困难呢？定是为什么会特别令到他们感觉到孤单或者无人协助呢？ 其实呢在 屋企去到即係上網課嗰啲學習嘅情況咧，其實就真係需要第一就係同學們嘅自主性啦，即係佢哋要有個自律，可以識得自己去學習，好快咁可以跟得上進度。第二樣嘢咧就係家人嘅支援其實係重要嘅，因為其實如果喺學校嘅狀況底下，老師就可以一眼觀察啦，望到曬即係班房裏面同學嘅情況啦。咁但係去到屋企嘅呢一個環境嘅情況底下咧，老師未必可以每一位學生都可以照顧到佢嘅狀況，咁變成咗咧家長喺佢身邊，如果可以幫助到佢哋去到即係解決一啲電腦上面嘅疑惑啊，或者係即係喺側邊從旁去到協助佢啊，對於成個即係佢哋學習嘅過程咧就會比較順暢一啲嘅。咁所以即係家人協助就會變成咗係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嘅其中一個即係要關注嘅地方咯。 嗯。其實除了家人的學習啦，你頭先喺新聞之前咧都有提過，其實少咗實體課咧，佢哋會少咗同老師嘅交流。我另一個諗到嘅問題就係可能會少咗同同學之間嘅交流啊。呢一點喺你哋個研究入邊有冇發現？對於呢啲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有咩影響㗎？ 的確係咁嘅。即係因為尤其是係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啦，佢哋嘅社交能力有機會咧會係相對上比較低啲嘅。咁而同時間咧，就係因為佢哋長時間都進行緊網課啦，咁啊好簡單地，我哋都可以話想得到啊，可能同同學嘅交流會減少咗。 嗯。 咁亦都會咧，佢哋會反映就係話，因為成日都見唔到老師，成日都見唔到同學，佢哋之間嘅互信同埋幫助會減少啦。亦都咧令到佢哋咧即係。有時候喺學校除咗係即係上堂嘅活動之外，都有啲課外嘅活動噶嘛，即係嗰啲活動都係佢哋其中一個即係感覺到即係開心啊，享受校園生活咁樣，咁所以就取消咗呢啲活動，都會令到佢哋即係感覺到好無奈同埋好低落咯。 係啊，張柏玲啊，我想又了解一下先啊，呢啲需要特殊教育支援嘅同學咧，其實嗰個量有幾多啊？有冇一個初步嘅數字可以講到俾我哋聽下咧？ 數字上面咧，我暫時未能夠提供。咁但係咧，其實一般喺即係我哋叫做主流嘅學校裏面啦，都有一定數量嘅同學咧，我哋會知道佢係一啲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嚟。 有幾多度啊？去唔去到譬如某個大約某個百分點？ 我暫時未有資料喺手上。 因為我點解咁問咧？想了解多啲，因為咧我知道咧，似乎亦都有個講法啦。因為其實就需要俾啲支援啦。咁支援就有即係有啲人士都提過，會俾啲嘅經濟支援啦。等佢哋可以做啲另類嘅啲嘅譬如揾人協助啦。咁甚或乎咧，就係會唔會係喺呢啲嘅電子教科或者電子嘅教育嘅呢個工具上面咧，可以就係做多啲協助到呢啲嘅需要特殊教育嘅同學嘅需要。咁但我就想睇下，其實嗰個需要有幾大，即係嗱，要做一樣嘢，一定要諗方法。咁你譬如擺入市場上面，要一啲嘅所謂創科公司去諗一啲新嘢，咁但係個需求有幾大啦？咁如果你話需求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嘅數量，可會唔會又另外諗下有冇啲途徑？有啲小組嘅喺呢個過渡期啊，呢個需要即係而家疫情期間啲過渡期，可以俾佢接觸翻一啲人士或者老師或者協助到佢有一啲學習咧。咁係咪有呢兩方面嘅角度？你哋有冇研究過？ 好啊，或者我補充一少少資料啊。咁根據翻教育局2021年嘅統計數字啦，咁呢一類嘅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咧係有27,990人嘅。咁呢一啲學生咧，其實正如你所講啦，即係其實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佢哋所需要嘅無論係教材啦、配套啦，有機會都同其他學生咧會有一定差異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喺其中一個建議裏面咧，都建議教育局可以成立翻一個即係發展基金啦，協助翻一班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連結翻教育界啦，同埋啲創科公司啦，希望可以即係設計翻一啲相對應嘅教材，專門係防翻即係佢哋嘅需要嘅。 係。咁喺過渡期喺短期會唔會用一啲嘅小組形式都喺就算唔可以全即係翻到學校啦，因為佢始終個人數佔每間學校唔係好多啦。我相信個比例，因為整體有27,000人，成個中學嘅或者學生嘅總人數嚟講，佢佔一個唔應該太大嘅數字啩。咁其實咁係咪可以令到都可以處理到一啲嘅小？即系短期或者系一个过渡期嘅一啲嘅教学需要咧。 其实喺短期上面嚟讲咧，我哋都建议，因为而家学校暂时而家都系即系半天面授课啦，咁我哋都会建议喺下午嘅时间可以尽量多啲利用啦，去到做翻一啲即系课后嘅支援啦，或者情绪管理上面嘅支援啦，希望可以即系令到呢个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咯。 咁喺呢方面，你所知教育局有冇一个或者呢方面嘅配合咧？ 或者學校，因為你哋個訪問入面都有問咗61個中學嘅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啦。譬如你哋建議呢啲課後嘅小組輔導，佢哋認為可唔可行呢？或者佢哋現時又有冇採用緊一啲即係補救嘅措施，去到幫助呢班學生喺課後去睇下點樣去趕翻個進度呢？ 現時咧，譬如我哋針對翻，譬如學習上面嘅情況咁樣啦，因為有啲老師咧都反映咗，即係就算喺網上課去到講過一啲概念啊，或者學習之後咧，其實有機會翻到去面授課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再次去到重温翻啲知識啦，或者一啲概念啦，令到佢哋更加好咁樣去到學習嘅。咁所以其實老師佢自己本身都有一啲即係咁樣嘅做法，去到希望可以過渡得翻去到一個面授課嘅情況啦。咁另外一啲課後嘅支援咧，就老師都有提過嘅，即係希望可以用一啲小組嘅形式啊，去到盡量幫助佢哋更加快咁樣融合，同埋更加快咁樣去到追趕翻個進度咯。 咁不過呢個就要即係配合翻咧，呢一個醫務衛生局喺嗰、那個即係疫苗上面嗰個需求啦。因為如果要學生喺即係課後咧都繼續留低進行一啲輔導或者其他嘅活動咧，就都要睇翻佢哋嗰個疫苗接種嘅情況啊。嗱除咗你頭先提到嘅功課輔導同埋咧去到發展教材之外咧，你哋亦都有提到咧係針對譬如家長方面嘅支援咧，亦都係可以再去加強呢一方面，又同我哋講多啲啊，不如 好啊。咁我哋都會建議啊，就是、第一，我哋可以喺嗰個面授課堂以外下午嘅部分，我哋可以做多啲學生嘅支援啦。咁另外，我哋都會建議咧喺家庭支援上面咧可以做多啲嘅，因為其實即係問題佢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啦。咁我哋都會發現到其實如果同學們佢哋即係長時間會留咗喺屋企裏邊咧，即係對於照顧者嚟講，或者對屋企人嚟講，都會產生一啲壓力啦，或者係即係大家互動嘅情況，可能尤其是係基層家庭未必太理想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期望可以多啲家庭上面嘅支援可以做得到啦，包括係有機會就係啲社工嘅介入啦，或者一啲情緒上面嘅支援啦，或者係額外嘅一啲託兒服務啦咁樣，咁有機會都可以幫助到手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張柏玲，先同你傾到呢度先。张柏玲是香港青年协会青年创研副的成员，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研究。何巨业啊，虽然今次这个的研究呢都网罗了不少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呢，去反映他们的情况。不过刚才听张柏玲所说呢，他们都是集中在几个类别啦。但是呢，正如我们刚才提到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他们的种类可以很广泛的。譬如讲一些有听觉受损或者一些视觉受损的学生，我可以想象到咧，佢哋面对网课咧嗰个困难啊，其实可能嗰个难度咧系不低于我哋头先讲嘅可能一啲专注力比较低啊，或者系自闭症嘅情况。因为我过往咧都曾经有访问过一啲学校咧，佢哋系有收一啲特殊学习需要，主要系有听觉问题嘅学生。其实佢哋就算想面授课咧，要佢哋同普通嘅小朋友一齐上堂，学校都付出好大嘅努力。譬如可能每一班入边除咗有面授的老师之外，他们会加多一位手语的老师，去到帮助他们学生去了解个课堂的内容。他们甚至会推动全校的学生都一起学手语，去加强同学之间的交流。可以想象呢，这些在网课里面其实就很难可以做得到了。譬如刚才张柏玲所说，可能要设计一些特别的教材，甚至可能是要考虑他们这些即是身体上面有弱能的情况，怎样让到他们在家都学习得到都很重要。 其实真的需要特殊教育是很多方面和模式。刚才你说其实学习之余，其实就是他对这个身心上面怎样继续融合回这个所谓的 学校的生活和成长的需要，这个是困难。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器材上面去支援他们，不单止是内容，还有器材才行。其实真的要真的要加把劲，似乎我哋好多学生都仍然面对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困难。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啦。讲紧咧系疫情之下咧，电子教学虽然系新常态，咁但系咧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咧，仍然系面对住唔同嘅困难啊。如果你有意见想发表，或者你有一啲嘅经验或者经历想分享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我哋先休息一阵啊，转头咧揾嚟一啲家长团体同我哋倾下。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佢拳拳有劲，可以以一敌八。 唉，雕虫小技啫。 佢脚脚有力，仲可以一字马。 大家俾面嘅啫。 佢喺幕前大奸大恶，人见人惊。 喂，其实我系好人嚟噶。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卢维刚，手下留情啊！ 两年前呢，第一个其实在香港感染的新冠小朋友呢，就是送了来玛丽医院。 你就是玛丽医院啊？ 去了去。那时候是我的病房。 他是香港儿科医学会前会长叶柏强医生。 真的老人家和小朋友都未打针呢，你中秋节真的小心点，不要周街走。因为大家特别吃东西除低口罩，在个公园那里一起去吃月饼呢，其实已经有风险了。一定要尽快帮小朋友安排打新冠疫苗。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學句葉文，頭先咧調查團體就同我哋分享啦，其實學生喺屋企做網課咧，特別係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啦，家長點樣做配合咧，就好影響到個學習成效啦。咁但係咧，其實除咗佢哋要配合之外咧，另外睇翻有一啲NGO 之前所做嘅調查，譬如小童群益會咁樣咧，講緊家長要照顧呢一啲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咧，其實喺成個網課嗰個過程入邊咧，佢哋自己本身啊都承受好巨大嘅壓力。呢個就唔係淨係佢哋點配合個仔女嘅問題啦，係佢哋點樣照顧到成個家庭啦，照顧到自己啦，個情緒問題。 冇錯啊，我諗佢又唔止照顧一位小朋友，可能有幾位，甚至乎你要幫手搞個電腦，可能佢都有好大壓力。 嗯，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 一位小朋友上緊課嘅時候，仲有另一位小朋友要佢照顧。 冇錯啦，咁就要煮飯咁樣。其實呢個我相信對家長嘅支援咧，除咗係實質上支援同埋情緒上的支援都好重要。 呢、這個時候咧，我哋喺電話旁邊啊，係請嚟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嘅成員黃妙思同我哋傾下。黃妙思你好， 係大家好。 黃妙思你好， 是你好啊，大家好啊。其实我在疫情期间呢，其实我是眼件和软件都面对问题咯。咁首先讲软件先啦，因为我个大女呢，其实佢本身是ASD 啦，即是自闭症啦，再加上 AD 就专注力失调嚟嘅。咁而家直情是要食紧药嗰啲等佢专注到多啲嘅。咁喺疫情期间呢，其实我是参加咗中大一个叫基哥半小时，我哋英文叫 WAPI 嘅言语治疗嘅计划啦。其实佢都参加咗一年有多㗎啦。咁疫情期间，因为原本是实体的，其实个上堂模式呢，就是两个导师加两个机械人，咁就透过啲社交技巧教我个女啲言语技巧啦，点样直面对人，即係点样同人社交啦。咁喺疫情期间呢，就冇啦，冇得上实体啦，变成上 Zoom 啦。咁就惨啦，因为直情我个导师，因为其实个课程好特别嘅，佢 case 系 tailor-made 俾我个女㗎，即係唔系话黑板咁样个个細路仔都曲奇饼式咁样倒模㗎，而系佢真系会 tailor-made 就住我个女情况，跟住 tailor-made 啲课程俾佢。直情就算上 Zoom 呢，我个女呢佢都算即係食咗藥情況下呢，佢吸收到都係得四五成，仲要係強制 tailor-made 俾佢，仲係單一個細路仔對住兩個機械兩個導師，一個好熟悉嘅上課模式，只係轉咗做 Zoom 呢，跟住真係失去即係廢曬武功咁樣啦。咁但係都上返去實體呢，個導師上完第一堂直情話啊，你個女呢五堂 Zoom 都不及上一堂實體學得咁多嘢啊。 黃妙思啊，嗱呢個呢你就係、是以即係佢哋去上一啲輔助治療嘅課堂，並且係度身訂造為例子，都已經有一個咁明顯嘅差別。咁我想問一下佢上平時學校嘅課堂，那個差別你觀察到會唔會更明顯呢？ 因为我个女嗰阵，我女咧 case 咧，佢系特殊幼稚园上主流小学嘅。咁、 okay. 特殊幼稚园其实系一个老师对六个学生上 Zoom 啦。咁其实我个女系属于系精英班嗰班嚟嘅，即系上紧个课，虽然叫孭住叫特殊幼稚园个衔头啦，实际上系上紧嚟主流小学啲课程啦。我见到老师又教得辛苦，学生亦都学得辛苦。因为佢哋学写字咧，其实我会见到咧，佢上一堂实体咧，翻去，就算哪怕只系得半個鐘頭實體，因為佢哋疫情期間，因為特殊幼稚園佢哋有少少特別嘅情況咧，就係佢哋有每個星期有 三折咁樣半個鐘頭落去上一上啦。咁佢上去實體嗰半個鐘頭咧，真係學到嘢喎。但係反而上 Zoom 咧，你日日上 Zoom 個半鐘到啦，一啲都學唔到嘢咯。 啊，咁 有老師嚟好辛苦咁教咯。 係啊，咁你哋又有憂慮啦。咁啊，黃妙思，我想問啦，嗱，而家我哋都係疫情啦，呢個事實我哋面對緊。咁喺你哋角度，作為家長，有啲乜嘢嘅接衷方法，其實或者乜嘢模式更加實際啦？既然花時間喺做網課，未必係一個最好，係喺過程裏邊大家有好大壓力。你哋諗唔諗到一啲另外一種嘅模式，又可以達到學習，減低壓力學習效果又不會差嘅咧，會唔會有咁嘅諗法？ 其實好似睇翻我特殊幼稚園個經歷咧，佢哋老師係因為唔可以成大班一齊上嘛，結果佢哋單對單，每人可能一個星期得三節半個鐘頭，每人半個鐘頭咁樣，起碼即係就算去到好似你小學，我而家我個女嗰間學校14人一班，其實可以用小組模式，咁起碼都有少少實體，跟住你整到進加少少 Zoom 咧，都冇咁慘。但係其實講翻 Zoom 咧，硬體嗰方面其實都好慘噶。我都系惨嘅，因为我在职妈妈，跟住我屋企两个老人家就帮我搞 Zoom， 跟住我系喺公司度嗌破喉咙教我妈点 Zoom 啦。跟住好似天水围嗰班家长，因为我系特殊家学习资源家长协会嘅义工嚟噶嘛。咁我哋我知道啊，总干事佢哋好辛苦，因为好多即系我都叫好啲，我有两个女，我有两部 iPad， 佢哋嗰边啲家长直情系惨到咧唔够 iPad， 跟住亦都冇电脑点接冲呢，唯有落去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嗰度上囉。但係搞下搞下有限聚令喎，跟住結果就返小朋友亦都唔可以落中心度上 Zoom 喎。咁結果嗰班小朋友直情即係如果比較低下階層嗰班，直情連上 Zoom 嘅機會都冇，因為佢屋企冇電腦，就算你話中心借電腦俾佢，媽媽都或者爸爸都未必識得幫佢撳落去 Zoom。 我哋識得英文嘅就覺得好簡單啦，呢樣嘢好理所當然啦。但係有一班你特殊學習需要得嚟，仲要係即係爸爸媽媽冇乜知識，或者稍為相對嚟講經濟稍為更加弱嗰班，仲坎坷。即係呢班可能大家社會都會忽略咗佢哋呢班需要咯。 咁如果喺就算疫情之下都開放呢啲嘅組織咧，協助一啲嘅小班一齊共同學習嘅。咁可能都幫到呢一班嘅需要喎。 係啊，但係問題嗰陣時總幹事啊，大姑娘都話係驚限聚令，跟住一陣間好心，跟住就無啦啦令到個會無啦啦犯官非咁咪都係啊。所以成件疫情係除咗學習需要特殊學習需要嗰班小朋友受害之外，仲要係低下階層嗰班嘅特殊學習需要仲凄涼咯。 OK， 黃妙思啊，唔好意思啊，時間關係咧，可能得翻半分鐘左右，但係咧都好想好快問埋你嗱，因為首先咧，有啲研究組織就建議啊，譬如學你話齋啦，分小組，我哋課後上翻一啲輔導堂或者補底堂，幫助呢啲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咁但係你都知而家教育局指引咧，如果要課堂之後要留低再上堂咧，就涉及到疫苗接種啦。咁 其實我係贊成小朋友打針噶，我兩個女，一個4歲，一個6歲都打曬科興噶啦。因為我其實我自己角度嚟睇，其實我年年都同佢打流感針咯。咁順手打多支科興冇乜特別啦，同埋都係一樣滅活疫苗嚟啫嘛。咁我見我兩個女打完都冇咩不良反應，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為咗可以上到堂，可以回復翻正常生活，跟住打翻啲針，我覺得係合理嘅咯。其實呢件事 好啊，唔該曬你啊，黃妙思同你傾到呢度，拜拜。 S N 嘅小朋友，多謝你， 拜拜。 拜拜。 黃妙思係特殊學校需要家長協會嘅成員啊。